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，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。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，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。50年前，梦想开始；50年后，梦想实现。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，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，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。如今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，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、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，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、惊涛骇浪，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，终于都挺过来了。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我已别无所求。朝圣之后，船队开始归航，使命已经完成，梦想已经实现，是回家的时候。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，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。在归航的途中，他终于病倒了，而且一病不起。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，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。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。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，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、为后人怀念的人。他经历坎坷，九死一生，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。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，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、印度、非洲等国和平交流，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、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。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，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，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，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。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，是一个英雄，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。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，似乎是一种天意。20多年前，他第一次抵达这里，以及风发之余，立下了刻石于兹、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。20年后，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。郑和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，你永远属于那里。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，郑和之后再也不郑和。60多年后，一直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。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。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。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、丝绸的时候，欣喜若狂，这下真的要发财了。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，达伽马十分得意，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。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其实啊，也不用奇怪，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竖了类似的标注，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。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。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早在60多年前，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，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。 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。在朱棣的统治下，国泰民安，修书、迁都、远航，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，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，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，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，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边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。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，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，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国家强大。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，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。元朝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，很多国家再也不来朝贡，甚至断绝了联系。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啊，连猫都不如。而自从朱元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后，励精图治，努力发展生产，国力渐渐强盛。而等到朱棣继位，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，威名远播。于是那些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出现，是进贡的进贡，朝拜的朝拜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表面上的礼仪当真，要知道他们进贡朝拜后是有回报的，即所谓的锦起沙罗，金银细软之物赐之。要是国家不强盛，没有钱，你看他还来不来拜你。之前我们说过，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，自此以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、国王登基，必先告知明朝皇帝，并获得皇帝的许可，可正式册封，方可生效。永乐元年，新任国王李方远即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，此惯例之后200余年一直未变。而郑和下西洋后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前来朝贡，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十分特别。按说朝贡只要派个大臣充当使者来就行了，但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。据统计啊，仅在永乐年间，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多次，平均每年10余次，盛况空前呐。而文莱、满拉加、苏禄、古马拉朗等国每次来到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带队，而且这些国王来访绝不像今天的国家元首访问待个2-3天就走，他们是往往住上1-2个月，带着几百个使团成员，是吃好玩好再走。与其说是使团，似乎更类似观光旅游团。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，居然有多达3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是如此的倾慕中国，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中华大地，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。贵为一国之君，死后竟不愿回故土，而宁愿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，可见当年大明之吸引力。此外，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中山、山南、山北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，其中中山最强，也是最先来的，山南、山北也十分积极，不但定期朝贡，还派遣许多官方子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。而亚洲另一个国家的朝贡也是值得仔细一说的，这个国家就是近现代与中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日本。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中也有日本的身影，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源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， 当时朝贡国家很多，大家平安无事，可偏偏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原来当时的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，但这些日本朝贡团却不同其他，他们不但自己配刀，还往往携带大量兵器入境。在完成外交使命后，他们竟然私自将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售，顺便赚点外快。我这里估计啊，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，他们才卖刀。那么按照今天海关和工商局的讲法，这种行为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的违禁品，并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售，应予处罚。大臣李志刚就建议将违禁者抓起来关两年，教训他们一下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，朱棣显示了开明的态度，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喂王八的危险，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，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。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说日本国王或是日本天皇，而是用了一个词，实际统治者。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打很多交道，这里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。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，进入日本历史。在日本，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呢并不长，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，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。到了公元13世纪，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，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。这件事儿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。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庭，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，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，打败了平氏，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。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，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。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，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，作为武士的统治基地。由于幕府建在镰仓，日本史称镰仓幕府。源赖朝还给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，征夷大将军，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。而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。当然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中啊，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。对于这个来历复杂不清不楚的将军，中国史书全部统称日本王，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毕竟名分再怎么乱怎么复杂，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。也正是由于这原因，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啊，包括发动侵略战争，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主使的。当然了，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几位仁兄除外，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，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。但在当时，在强大的明朝面前，日本还是表现得比较友好的。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、暂时的。在永乐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405年，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。此时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较多的倭寇，他们经常四处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。朱棣大发雷霆，他严厉质问日本使臣，并让他带话回去，要日本国王好好管管这件事儿。这番辞令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，应该是如果日本不管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负责等等。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之说，那就是如果你不管，我替你管。当时的日本将军是个聪明人， 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，便马上发兵剿灭了那些作乱的人，并把其中带头的20几个人押到了中国。朱棣啊十分满意，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，又让他们把那些人押回日本自己处置。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，使臣走到了宁波时，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太麻烦，占位置不说，还费粮食，就地把他们解决了吧，还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征杀之。从此事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日本是很识时务的。但好景不长啊，不久之后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，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。此后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，两国关系陷入低谷。总体而言，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，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，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，并开始向明朝朝贡。此时的明朝疆域虽然不及元朝，但已北抵蒙古，西达西域，东北控制女真，西南拥有西藏，并有朝鲜、安南为属国，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是远播四方。如此辽阔之疆域，如此强大之影响力，当时的大明已经成为堪与汉唐比美的强大帝国。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，不再畏惧异族的侵扰，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足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豪，并自豪地说，我是大明的子民。虽然这个明帝国呀十分强大，但捣乱的邻居呢还是有的，也多多少少带了一些麻烦。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。这个安南呢，就是今天的越南，又称交趾。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，到了五代的时候啊，中原地区打得昏天地暗，谁也没有时间管它，那么这个安南呢便独立了，但依然是中国的属国，且交往密切。明洪武年间，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，双方的关系很好。自此安南效仿朝鲜向大明朝贡，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，得到正式的册封后方可确认为合法。然而在这个建文帝时期，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，他的国内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。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，大明对此一无所知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0-5166-0142。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。

文革时期被毁，70年代重修，共两层，上层主殿供奉老子，两侧为南极仙翁和药王孙思邈，下层主庙中间为三官，两侧是寿星、观音，鎏金屋顶、雕梁画栋、红墙绿瓦，光彩夺目。关于采梁山碧霞宫，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。传说众仙奉玉帝之命云游，一日托塔天王李靖来到采梁山上空，见采梁山古木秀天，涧水潺潺，鸟语花香，山势险峻，雄伟壮观，正是修身养性之所，遂暗落山头，取下身佩宝剑，命童子埋下坐骑。天王刚走，宋子奶奶、曹奶奶也临此处，一眼相中此山，命侍女埋下绣鞋作为标记。哪知所埋之地正是天王埋剑之处。聪明过人、智慧超群的曹奶奶顿生一计。不几日，天兵天将来给天王建宅院，发现曹奶奶早在这里破土动工兴建碧霞宫。托塔天王很生气，责怪曹奶奶占了他的宝地，让他立刻停工拆除。曹奶奶不依不饶，两仙争执不休，遂去玉帝面前评理。二人分别陈述先埋信物一事，玉帝让太白金星到现场评断。太白见所控之处有天王宝剑，而未见绣鞋，断此地应归李靖。曹奶奶叫他们不要急于下结论，应继续下挖。顷刻间露出了绣鞋。太白见绣鞋在下，宝剑在上，确认这山是曹奶奶先占了。原来这绣鞋是曹奶奶挖出宝剑后，命侍女下挖3尺所埋。当地人流传，托塔天王一时误，太白金星老糊涂，宋子娘娘施小计，碧霞宫便保留住。碧霞宫建成后，香火旺盛，灵气十足，谁家想生儿女，只要在寺庙忠诚祷告一番，便会如意。在采梁山下有一周氏庄镇，周氏庄镇北面有座马铺山，历史上叫白登山，著名的白登之战就发生在这里。公元前200年，汉高祖7年的冬天，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，同时镇压叛乱。在同堤（今山西沁县一带）与韩王信展开激战，刘邦大获全胜，一直追至晋阳，韩王信逃奔匈奴，部将王喜被杀。之后韩王信的部将王晃与曼丘臣收拾残兵败将，重整旗鼓，屯兵广武至晋阳一线，企图阻挡汉军北进。汉军乘胜追击，在晋阳打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，收复晋阳、离石等6城，一直追至楼烦地区。汉军由于节节胜利，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，匈奴故意把精兵隐蔽起来，而把老弱残兵摆在阵前，以示溃败的样子，引诱汉军重骑埋伏。为摸清虚实，汉军派刺探几次往返阵前，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，便信以为真。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，盲目带领大军北上。汉军刚刚过了勾柱，今雁门关，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娄敬。娄敬对匈奴的布阵心存疑虑，提醒刘邦不要贸然进兵。他说，两国打仗都要炫耀自己的实力，今只见雷吉老弱，必然有埋伏，我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此时刘邦求胜心切，根本听不进娄敬的劝告，反而将其痛骂一顿，囚禁在广武。接着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，也不等步兵赶上，到达白登山时，默毒单于突然以40万骑兵将其围住。匈奴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，西面全是白色马队， 东面是一色青龙马，北面是一色的乌力马，南面是一片赤黄马，阵势威严。于是恶战开始，战斗一直持续了七天七夜，也没有突围出去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，气候寒冷，又遇大雪，汉军士兵冻掉手指者就有十之二三。有首歌谣说，平城之下一城苦，七日不食不能够弩。可见这次战争多么艰苦。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秘计，重贿恶事，才得以解围。究竟是何秘计？有人说陈平让画家画了一张美女像，派人送与恶事，并说汉王要把这个美女献给默毒，以作为解围的条件。恶事害怕默毒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，就对单于说，良主不能相困，我听说汉王亦有神灵保护，长期围困久战不绝终不是办法，即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也非我久留之地，不如及早撤围。单于听从恶事的劝说，首先撤围。另外默毒与韩王信部将王黄、赵立约定，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，见他们迟迟未到，加上汉军的援军即将到达，害怕腹背受敌，准备撤军。正好当时天气起了大雾，没法交战。默毒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，刘邦趁着大雾率军撤出重围，进入平城。莫顿也带领大军撤退而归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战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大同周氏庄镇四十里铺村有一块四百年前的石碑，石碑底座分三层，第一层为浮雕菊花，第二层为裙带道服，第三层为并蒂双联。石碑上手书为蜀小子原籍存籍诗造，尾题为万历庚戌年五月吉日日都日守备无事录立。碑文只有一尺见方的两个楷书大字余梁。此碑立于公元1610年，历经400多年，石碑字迹清晰，保存完好，过往行人驻足观瞻，生发无限思想和敬意。早年四十里铺村是一条通经大道，村东有一道梁叫余梁坡，坡下有一条沟叫余梁沟，行上车过往十分难走，每逢夏季山洪爆发，经常冲毁道路，阻塞交通。村中有一个60多岁的梁姓人家，生一个独生儿子，一家三口开一个小店，养一辆大车，小日子过得挺踏实。梁老汉的儿子敦厚老实，吃苦耐劳，20那年娶过新婚妻子，没几天就赶着马车给店里拉草料。这一天在回家途中正好赶上了一场大雨，在下余梁坡时因道路湿滑，连车带人翻入沟中，当场毙命。丈夫毙命，二老年迈，新媳妇儿决意不再改嫁，伺候二老撑立店面，挣钱修桥，为民造福。新媳妇儿强忍悲痛，早起晚睡，打扫店面，整理房间，烧水做饭，把个小店开得生意兴隆，红红火火。过了十几年，二老相继去世，小寡妇继续经营小店，挣点钱全部做了善事，村中建庙宇，盖月楼，小寡妇慷慨解囊，全力相助。谁家有个灾，有个难病痛的，他便给花钱买药治病。谁家揭不开锅了，临时抓借点钱粮，他谁也不碰，总是让乡亲们满意而归。 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尽管小寡妇这样善良，也免不了招些闲言碎语。社会上的一些无良子弟、不屑之徒，时常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进来几个地痞无赖，想把小寡妇给侮辱了。幸好店里住着一班在村里唱戏的，有唱武生的四川的两个兄弟有些武功，把那几个无赖痛打一顿，小寡妇才免遭不测。这件事发生后，小寡妇一下病倒了。临终时，她把唱戏的弟兄俩叫到跟前，拿出所有的积蓄，托付他俩为村东的余梁沟修座桥，方便过往行人车辆，说时便撒手而去了。这兄弟俩也的确挺讲义气，当下购置材料，寻找木匠，亲自组织施造，不久就将桥修好了。就在修成余梁桥的这一天，大同的督工守备吴世禄去聚乐堡督察城墙修缮一事，路过这里听了众人的诉说，十分感动，当下出钱让石匠为这座桥立碑，以致对小寡妇行善积德的义举表示纪念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400年过去了，昔日的通经古道早被今天的柏油路取代了，然而余梁桥、余梁碑以及小寡妇捐资修桥的故事仍然被人们传为美谈。在大同瓜园乡李王建村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至今也不知传了多少倍了，但是在人们的闲谈中还一直流传着。很早以前，李王建村有个大财主叫吴万良，家有万贯财产，粮食堆积如山，在当时的大同府真是首屈一指的老财。有一年夏天，久旱无雨，白顷良田处于赤日炎炎似火烧、野田禾苗半枯焦的境况。当时四邻八乡的人都在李王建村的龙王庙祷告祈雨，大财主吴万良也让长工们来这儿求神祈雨。那时长工们一合计，想耍笑吴万良，就把一只大母羊杀了来领牲，一是气气吴万良，二是想多吃，可气坏了吴万良。吴万良说，算了算了，咱们不求神祈雨了，天上的老龙王，地上的吴万良，你9年不下雨，我10年有余粮。说完，他领着长工们回了家。刚进家门，晴天一个霹雳，顿时乌云漫天翻滚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平地起水。吴万良一看不好，心想这可得罪了老龙王，于是他背着账本上了一棵大树。他一边上树一边说，好你个老龙王，你刮了我的房和地，刮不了我的账和气。话音未落，大水一涌而上，吴万良一看不好，只得把账本掏出来，扔一本账，水下降一点，再扔一本，水再下降一点。他不扔了，水又立即上涨，他只好把账本全扔了，大水也全部退向了李王建村西。很快，无情的大水冲成了一条大沟，这就是现在的李王建沟，也有人叫大西沟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大同市有一条名为三干河的河流，三干河属海河流域永定河，由上游原子河、辉河在宿城区马邑汇合后为三干河，流经宿城区山阴县、英县、怀仁县。在怀仁县古家坡附近进入大同市，经河北省汇入永定河。 桑干河上游河段流经干旱的山西北部黄土高原，称之为桑干河，其下游常遭洪水之患，因而常改变河道，故原俗称无定河。桑干河是塞北一条古老的河，它从西向东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，也孕育了这里悠久的文化，它留下了人类千百万年进步的印记，也记载了人类学家探寻的脚步。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，埋藏着许多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有关的史前信息，也流传着一些神奇的故事。紧靠桑干河北岸的黑石崖村，大如牛小如羊的黑石头到处都是，稍不留神就会被黑石头绊倒。据说该村原本一马平川，名为岸板村，土地平整，自流灌溉，乡亲们男耕女织，过着愉快的生活。后来桑干河洪水泛滥，危害民众，人们决定在河畔筑坝护堤，以防水患，可一时想不出良策，只好望天祈祷。他们的诚心感动了操文之神，遂派一童子前去助民筑堤。童子连夜从附近的鱼儿涧食堂搬了一批玄武岩，并施展神法将其变成牛羊，自己走到岸板村。话说这岸板村呢，有位头不梳脸不洗的懒大嫂，恰好这天夜里，童子赶着食牛食羊到岸板村，嘈杂声惊动了雄鸡，遂引颈打鸣。鸡鸣数遍后，懒大嫂以为天已大亮，懒洋洋地爬起来去到尿盆儿。出门一瞧，黑压压一群牛羊正往门前经过，她把盆中的尿顺手一扬，牛羊走动声戛然停止。走近一瞧，全是黑石头，懒大嫂吓得缩回家里。早晨起床后，人们见状大为不解。正好过一云游道人，边走边念着一首民谣：扫帚响，粪堆长，要到屎尿找地方，千万别学懒大嫂，端上尿盆到处扬，冲走了神仙，吓死了牛羊，从此黑石流街巷。桑干河南岸有个秦城村，村东有两棵合抱在一起的老杨树，人称生死树。相传很早以前，秦城村刘员外有一独生女儿，名叫巧巧，年方二八，貌若天仙，远近闻名。离秦城村不远有个南陀村，村里有个青年叫刘三儿，家境虽贫，但知书达理，眉清目秀，仪表堂堂，年迈三十还未成家。一次偶然邂逅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暗定终身。刘员外知道后，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就请媒人帮忙找主。双元村有个土财主，贪色如命，早就对巧巧垂涎三尺，得知此事，速派人去提亲，并邀刘员外吃酒，期间暗生诡计，仿刘三字迹草写一条：巧妹，今晚天黑后，我在村南等你。巧巧如约相赴，被黑影扑倒，巧巧顿觉上当，遂奋力反抗，无奈一个弱女子哪是土财主的对手。巧巧自知失身，对不起刘三儿，再加上土财主的威胁恐吓，在父母的多次劝说下，只好嫁给土财主。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巧巧思念刘三儿，多次逃跑被抓，屡遭打骂蹂躏，渐渐的便心智凌乱，呆头呆脑。为给他驱邪治病，土财主请来大仙儿，把他衣服脱光，用皮鞭打，只打得死去活来。刘三儿知道后，手提木棍前去救人。巧巧见到刘三儿，扑到怀里大哭不止。刘三儿见心爱的人披头散发，不成人样，心如刀绞，遂痛打土财主，背起巧妹直奔村外。 不料土财主命大，醒来后急命家丁前去追赶，到了东皇崖，眼看就被追上了。万般无奈，刘三儿和巧巧相拥跳下崖底。第二天，老人们前去为他俩收尸时，发现半崖中两株拥抱得很紧的杨树，人们便把这两株长在一起的树叫做生死树。直到现在，每逢正月十五或二月二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到树下烧纸、磕头、送灯，祈求爱神保佑。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故事，虽然已经成为了过往，但如今也在民间口口相传。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故事，却是古代先民们孕育的一种文化，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希望的一种生活态度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，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 秋风染雨，花台下酒共饮，青丝风铃三千惆怅谁系，把酒东篱，谁见心淡只饮，曾忆与谁共夜听台戏。烽烟铁骑，金戈铿锵风里，春秋寂寂何人把离人忆，醉别烟雨，回首云淡风轻，愿与与君共月归故里。一夜难诉尽几番浓情，晓风未起看云卷，君向何兮，可叹共沧桑几许，谁侧畔轻昵。却似曾与君共饮，残月未尽枕畔可曾留君情，盈袖处兰香一襟，浮生过红尘影。秋风染雨，花台下酒共饮，青丝风铃三千惆怅谁系，把酒东篱，谁见心淡只饮，曾忆与谁共月听台戏。一夜难诉尽几番浓情，晓风未起看云卷，君向何兮，可曾共